攻读编年记下，三编萨罗满建造圣殿第一章。达卫的儿子萨罗满渐渐巩固了自己的王位，上主他的天主常与他同在，使他非常伟大。萨罗满命令全以色列，即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判官以及全以色列的首领和族长集合，然后同全会众往基北红高丘去，因为那里有上主的仆人梅瑟在旷野里所做的天主的会幕。但是天主的约柜达卫已由克里亚特伊阿灵运到所预备的地方，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搭了一个帐幕。胡尔的孙子乌里的儿子贝撒勒尔所制的铜坛也在那里，即在上主的会幕前。萨罗满与会众便去求问上主。萨罗满上到会幕前的铜坛上，在上主面前献了1000牺牲作为全燔祭。那天夜里，天主显示给萨罗满，对他说：你不拘求什么，我必给你。萨罗满对天主说：你曾对我父达卫大施仁慈，使我继他为王。上主天主，现在唯愿你向我父达卫应许的话得以实现，因为你已立了我为王，治理一个多如地上尘沙的民族。现在求你赐我智慧和聪明，好使我能在这民族面前出入，因为谁能统治你这样大的一个民族？天主对萨罗满说：你既有此心愿，没有求富贵、财宝、光荣，也没有要求你敌人的性命，也没有要求长寿，只为自己求智慧和聪明，好能治理我的民族，即我使你为王所管理的民族。为此，智慧和聪明已赐予了你，但我还愿将富贵财宝和光荣赐予你，是你以前的君王从来没有过，你以后也不会再有。以后萨罗满由基贝红高丘由会幕前回了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。萨罗满调集了战车和骑兵，即战车1400辆，骑兵12000名，使他们驻守屯车城或在耶路撒冷君王左右。君王在耶路撒冷积存的金银多如石块，香柏木多如平原的桑树。萨罗满所养的马都是来自穆兹黎和科厄，是君王的商人依照定价由科厄买来的。他们由穆兹黎运来的车每辆值银600捷克尔，马每匹值银150捷克尔。同样，赫特柱王和阿兰柱王所有的车马也都是经这些商人的手运来的。萨罗满决定为上主的名建造圣殿，为自己修筑王宫。